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 是你21岁了，为自由。

地方。你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时你才知离不开。哦，这个姑娘，这时你才知离不开。是离不开，哦，花房姑娘。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，旧铁皮往南开，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，不动情的走，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。时光匆匆独白，将电杯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。释怀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存在。就甜蜜的忍耐，繁星人是窗台，光影跳动着想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明白，梦到他的地方，竟已爬满青。 作词易家扬，读歌人王玉博。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

个身体中那种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嫌弃。